中日丰奖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6月9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竞技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运动员、教练和学生青少年参加。本次锦标赛将由平壤市和各道的选手综合队、朝鲜跆拳道委员会跆拳道选手团等各单位的选手参加，并在跆拳道圣地馆进行跆拳道和围棋项目比赛。开幕式结束后，进行了选手列队行进和朝鲜跆拳道委员会跆拳道选手团示范表演。